珍惜美好生活。 美国 XPEL 借贷隐形车衣，不晃变，不翘边，不开裂，提升漆面亮度30%，十年质保，划痕自动修复。高碑店文杰旗舰店地址：G4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街道。咨询电话：0312-7937-118，0312-7937-118。 有了九六九，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； 有了九六九，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； 有了九六九，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

大家好，我是额济纳旗党委宣传部长、副旗长谭志刚，非常有幸，通过此台呢，介绍额济纳。额济纳处于内蒙古最西端，是一个集沙漠、戈壁、湖泊、河流为独特自然景观的一个地区啊。它全境11.46万平方公里，是一个以蒙古族、土尔扈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。近年来，额济纳旗的旅游事业发展非常迅速。额济纳旗呢，它具备有世界上林相最好、品质最优的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，有我们挺起人中国人脊梁的东风航天城，祖国的神舟系列飞船陆续在这里发射成功，有这个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刺客口岸，还有20世纪考古四大发现之一的额济纳旗居延汉简，这些历史的、文化的、航天的、沙漠的这种资源，聚集在我们额济纳旗这样一个小小的旗县来说，在国内来说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。 额济纳地区分布着31万亩胡杨，是目前全世界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。茫茫的戈壁，寸草不生，人们曾几何时都把这里忘记，唯有这些胡杨却默默地守望在这里，从春到秋，从夏到冬，一年又一年漫长的等待，努力的生长。人们都说是张艺谋的英雄捧红了额济纳，但人们不知道，额济纳早已目睹过千年的过眼繁华。有人说胡杨是幸福的，尽管痛苦，可终其一生的力量绽放出如此动人的色彩。人们都说额济纳每年只有一次旅行，只为那仅仅存在十几天的绝美绚丽，下次的邂逅又需要整整一年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一年，那么现在该准备了。 音乐台的听众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胡杨景区的代表，我姓宋，宋杰。那首先呢，这个非常的欢迎呢，咱们北京首都的听众呢，能够到咱们广阔的壮丽内蒙古，到阿拉善，到额济纳去观光旅游。那我们景区呢，在7月17号呢，这个举办了北京旅游推介会以后呢，针对于北京的听众和市民呢，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。那我们在景区的9月1号到10月31号呢，是执行淡季的这个淡门票。在此之外呢，这个淡季呢，大家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半价的优惠的一个政策。 不仅如此，除了购买景区的门票外，你还可以得到另一份好礼相送。 这次呢，针对北京的这个听众呢，我们景区呢拿出来一定数量的门票，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做一个友好的一个互动。那打进这个频道热线的朋友呢，可以有机会呢获得大漠胡杨景区的门票。咱们大漠胡杨景区呢，对于北京的这个市场游客朋友呢，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优惠政策呢，就是您只要在景区购买全价门票，您就可以享受价值100元的射箭体验项目。 美丽的味道总是直指人心，然而上天把最美的景色献给了孤独的胡杨林，一年两周的绚烂，物资绽放。如果决定走进胡杨林这个孤独的梦境，做一位虔诚的访者，去感受敦煌的浓烈文化底蕴，看看古人曾经走过的丝绸之路，去额济纳旗做一次沙漠里的英雄，你是不是那个总是无奈地跟着生活较劲，也不敢再提一次梦想的人呢？并不是因为懦弱，我相信那是因为你曾经拥有。给自己放个假吧，你永远不是一个人。经典九六九旅行者，我寻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 一面，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，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呀，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他。 当初跟你备课成为战友，到下课亦要牵手，中年幼学会相冲悲咒，到大个为了要奋斗，把记忆留在千秋，有烦恼学会了笑笑口，只看着变动世间旅途，我们曾以心声眺望，如此关系像光跟影，日后避免走得到过去困尽千里路，我们还有很多理想，陪我长大互相修补，分享the ride。 失恋的你定会共我分忧，心纵使留下伤口，我和你仍能往远处走，光跟影，日后未必走得到过去困

分不开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，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，就是最美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

手牵手，你看我来我靠你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心相依，手牵手，爱情的道路铺满荆棘。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